方便，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么我们平时呢会经常听到这句话，我记得这个张主任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经常说，就是病变在血管，发病在全身。那么也就是说呢，在全身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病症啊，在什么地方发病，实际上的它归根到底还是属于这个血管病变造成的。 对我们听众来说，当然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呢，现在是一个大部分人群。大家一个很苦恼的事，就是要大把大把的吃药，降脂药、降糖药、降压药、抗心律失常的药，利尿剂，然后提高心功能这个药，等等等等。有时候也面临着我们要用这个介入术去进行手术干预，比如说我们去装支架，我们去搭桥，我们甚至在这个颈动脉这个剥离术。有时候又脑梗来了，等等等等。总之吧，这个病变很繁琐，吃的药也很多。因为我们说这个化学药物它是这个精准医学嘛，它靶点很精准，它每一个药品对的就是每一个这个症状。之所以给大家总结出一个浓缩一句话，就是说，你那么多麻烦这个病，你吃那么多的药，核心如果我们从养生保健的角度来说呢，你就去维护血管就足够，是吧？因为脑梗也罢，脑供血不足也罢，心脏方面的问题、下肢方面的问题、肠系膜发生的问题、肾血管发生的问题，归根结底一个共同的病理改变就是我们说的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呢才有了这个病变在血管，一会儿是腿脚凉麻，一会儿头晕，浑身乏力，胸闷气短，一会儿肾功能出问题，一会儿消化系统出问题，等等等，眼里出问题，其实都是动脉粥样硬化惹的祸，是吧？我们说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咱们在谈到这个健康管理里边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案呢，你看，一个是抗纤维化加这个绿色黄金这个茶色素，是吧？另外一个可以抗纤维化和这个古方这个亚翔这个古方组合，也可以用这个抗纤维化和这个食用油啊，你像这个红花籽油组合，也可以用抗纤维化和这个金盏花名贵中药金盏花组合，也可以抗纤维化和这个增加这个膳食纤维组合，那么也可以茶色素与这个古方亚翔组合，也可以茶色素与这个名贵中药金盏花组合，也可以是亚翔和这个金盏花组合。我这么一说呢，大家肯定就乱了，因为就是说我们吃药要有吃药的这个处方，其实一样，我们说的健康管理方案，其实通俗的讲，它就是保健，也是要一对一的，也是要 适合您的， 开处方的。我们说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就血管堵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病变啊，它就是指我们这个动脉这个内膜脂质沉积，就是我们的血脂啊沉积到那儿，内膜这个灶状呢发生了这个纤维化，就是病灶那一块， 然后轴样斑块形成，导致这个管壁变硬，管腔狭窄，哎，这样引起一系列这个继发病变。这个继发病变会在哪儿发生呢？发病在全身嘛，它可以发生在我们心脏，发生在我们的大脑，发生在我们的肾脏，发生在我们的下肢，发生在我们的肠道，哎，就可以引起这个缺血性这个改变。当然这个多见于这个中老年人，那么你其实这个从20岁开始发病，但是发展这个速度最快是在哪个年龄段？40岁到50岁发展这个速度呢，它是比较这个快的啊。再有一点，为什么刚才有那么多的这个组合？因为这个动脉硬化这个发病因素，你要是我要用理论去跟你说的话，那么描述就是病因呢、仍不清楚，只能说跟一些东西有关。跟什么有关？诶，跟我们这个高血脂有关，跟我们高血压有关，和吸烟有关，和继发性高脂血症有关，和遗传因素有关，还有一些年龄啊、激素啊、性别呀、等等等等，跟这些都有关系。再有呢，你从这个学术理论来说，现在学说比较多，一种呢是脂质渗入学说，一种呢平滑肌突变学说，一个呢炎症学说，一个内皮损伤学说，还有呢单核巨噬细胞作用学说。这么说起来，把这大家说的，那你现在这个学术理论上都不确定，哎，那我怎么来去这个防治？你看，我们一个是有危险因素，所以要多靶点、多目标的去防。还有一个，从这个发病机制就有五种学说，哎，我们既要从免疫上，又要从这个指标上，又要从这个抗炎上，又要这个抗纤维化上，哎，我们综合去作用它。这样呢，我们这个不是也有很多大家这个听众通过抗纤维化加，哎，要么压强骨方，要么茶色素，要么这个我们说食用红花籽油，就是里边有这个亚油酸嘛，它可以调脂嘛，还有加这个膳食纤维，或者是后面这几种的组合，这样就能达到一人一方解决这个不同这个问题。 嗯，确实保护血管的方式方法呢有很多种啊，具体呢用哪一种方式，这还要根据您个人的病情和具体的身体情况来定啊，绝对不能是千人一方，我们要一人一方。那前提就是说对您的身体状况要做一个健康风险评估。那如果呢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健康风险评估，然后再给您制定的更加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方案。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止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 将近3000家医院、50000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抗凝出纤溶、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茶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茶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的保健手册。 那说到一人一方啊，它的前提就是要针对个人的身体状况，我们给予呢相对的一个健康管理方案。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前些时候呢曾经采访了一位听众朋友，看看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说您之前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养生之道的？ 就是早晨听广播就知道的。 嗯，然后那个您是听了多少年了？现在这个用了我们这种健康方案用多长时间？ 这个2年多了吧。 哦，之前是就因为动脉硬化用的，对吧？ 对，我这个硬就动脉硬化，我知道有这个事儿。 您怎么想起用我们的这个健康方案？之前是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听广播知道的。 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您可能 解决这个血管这个堵塞这个问题。 之前是有这个头晕的现象是吧？ 有。 现在有多长时间再也没发生过这个情况？ 是那从4月份开始吧，是。 对对对，去年4月份到现在。 2017年4月份开始。 哦，4月份到今年4月。 一年多。 一年多点时间，这是7月末嘛，对吧？ 嗯。 7月份到今年7月，一年多。现在再也没发生过头晕的现象。 对， 那说明就是您这个血管肯定是供血比较足了。那您因为您这个血管那个供血足了以后，您才不会有这个头晕的一个现象吗？那肯定是这样一个情况。 没这个现象。 嗯，没有这个现象了是吧？ 嗯， 现在感觉还挺好。嗯，那您准备这个就是说后期还是拿这种方法继续干预是吧？好好的维护身体。 我就准备继续。 就用这种健康方案继续干预哈。 对。 嗯。您现在已经86岁了哈。 嗯。 你身体还是看起来还挺棒的。 内脏都是东西多，事多了。 都有，反正或多或少都有点问题啊。是，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 嗯。 行，那反正继续那个用，现在还在继续听广播哈。 对。 嗯，行。 那刚才呢采访的这位老先生已经86岁了啊，按来说86岁的老人也算是高龄了，但是整体看来呢还是身体状况不错啊。但是我们也真的是不忍呢过长时间的打扰他，只是简单的做了一个采访。那过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老先生的情况呢又做了一些补充。 嗯，周叔叔呢他是86岁，以前呢，但是那个身体一直不好，血脂高、冠心病，而且还有这个下肢浮肿、糖尿病、脑梗、肺溃疡。然后就是从2017年7月12号开始接触咱们这个，到现在已经一年的时间。然后以前呢，经常是会出现这种头晕的比较厉害。自从用了我们这种健康方案后呢，现在一直没发生过这个情况，所以呢叔叔感觉也非常不错。另外呢他就是通过检测他全身动脉硬化都比较严重。现在这个叔叔感觉他的血压呢也比较平稳。以前呢是高压发作的时候呢有160、167，低压呢70多， 现在的话呢，基本上是在这个130-170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叔叔对咱们这个呢还是比较感兴趣。另外呢，建议阿姨也是一起用，阿姨也81岁了。嗯，现在反正就是准备他会一直用下去。 其实每个人呢都是需要养生保健的哈，但是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用什么样的方案，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对，关于这个动脉粥样化和心血管啊，我们的方案还是比较丰富的。当然一个基本的这个方式和手段呢，抗纤维化是一定要在各种方案里边。你看我们抗纤维化可以和茶叶里面的提取物茶色素组合，抗纤维化呢可以和这个由三七、丹参、葛根、地黄、昆布、豆粽组成这个亚翔古方组合。另外呢，我们抗纤维化还可以和这个含有亚油酸的这个红花籽油组合，也可以抗纤维化和名贵这个中药金盏花组合。另外呢，抗纤维化也可以和这个膳食纤维组合，还有呢茶叶里面的提取物茶色素也可以和古方亚翔组合。总之呢，就是我们这个不管是化学药物的现代医学还是我们中药学里面啊，都讲个配伍。就是说配伍是什么，为了扩大你作用这个靶点和这个对象。那这个组合的原则是什么，就是说要结合你身体的具体情况而进行这个组合。我们说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基本病变啊，它分这个指纹期、纤维斑块期、粥样斑块期，还有这个继发性改变。还有那么它发病的部位呢，我们说有主动脉粥样硬化，也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而引起来我们说的冠心病，这个谈得多。再有呢就是颈动脉和脑动脉这个粥样硬化，再有呢肾动脉粥样硬化，还有这个四肢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再有呢这个肠系膜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所以根据这个不同的部位在每个人身上显示的主要矛盾不同，那我们针对的这个靶点啊目标它就不同。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是我们这个颈动脉和脑动脉粥样硬化，那我们的首选是什么，就应该是抗纤维化加亚翔这个古方，如果再严重的你再加上一个绿色黄金茶色素。你看我们说这个颈动脉这个硬化呢，这个病变最常见于这个颈内动脉这个起始部基底动脉和大脑这个中动脉。那么纤维斑块和粥样斑块，当然它就导致这个血管这个管腔狭窄，甚至这个闭塞。由于这个脑动脉这个管腔狭窄，脑组织这个长期这个供血不足，就会发生什么呢？慢性缺氧嘛，就会发生这个脑萎缩。严重的脑萎缩呢，我们就会发生这个缺血性这个智力减退，甚至这个痴呆。那么由于这个斑块处呢长继发血栓形成，导致这个管腔阻塞，就会引起这个脑梗，我们说这个脑软化。那么脑动脉硬化呢病变还可形成这个动脉瘤。那么病人这个你像这个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呢，就可以导致这个小动脉这个破裂而出现这个脑出血。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这个事件，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再有呢，大家有时候手脚发凉啊，腿脚无力啊，走不动呢，这主要表现在这个四肢动脉硬化。那么病变常以这个下肢动脉为重，常发生在这个髂动脉和这个股动脉以及前后这个颈动脉。当比较大的这个动脉这个管腔狭窄的时候，就可以引起这个下肢供血不足，下肢疼痛而不能行走，休息后呢就好转，我们把这叫间歇性跛行。当这个肢体长期慢性这个缺血的时候呢，就可以引起这个萎缩。当管腔完全阻塞，侧肢循环又不能代偿时，可导致缺血部位这个干性这个坏疽，坏疽大家都知道，你就要截肢了，那是比较严重的。